先生， 哎， 您听这趟远不远？ 够远的。 这小子损不损？ 损。 我跟他何冤何仇啊？ 嗯， 他把我发出去了。这辈子我都甭想回来了。您告诉我那道有个30年20年我能回来？ 用不了，说 告诉我这道，我活到77、78，白的头发老掉牙，我甭打算回来了。 是啊， 这个茬不怨他怨我。 怎么怨你呢？ 打听道，感情这里边有规矩。 什么规矩？ 应该先看人后打听道。 嗯嗯， 你一看这位五官端正，心地善良，他说实话呀， 就是 你看这位， 嗯， 长得黑不溜秋，俩死羊眼，那脑袋长得跟那暖瓶塞似的。你跟他打听道，他也告诉你不领实话呀，背不住被你发出去，我就错了。我是先打听道，后看的人都打听完道，我仔细一看这小子，呀，我可就寒了心了 啊！ 这小子长得是太难看了，长得是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呀、啊！人不人，鬼不鬼，半截腰出来，两只胳膊，两条腿，两个肩膀，驼脑袋，脑袋上面有个嘴。 你要是没嘴，没嘴那是皮球。 别人怀胎才10个月， 嗯， 他妈妈怀胎按着毛三狗四，猪羊六驴七马八，4个半月把他生下来。 哎，行行行行， 这小子头上吸坏了肠子，这小子长得是老了不疼，舅舅不爱，蒸熟煮不烂，雷不及闪不电，这么一块滚刀肉， 哎， 不是，少灯不亮，高车不转，他算哪道的油炸兰花豆？ 哎呀，嗨， 不是我孩子吗？ 行行了行了， 小子是一功不够，二嘴归一，三姓家奴，四不像子，五雷轰顶，六雷不和，七零八辈，九牛分尸，实实在在，他不是东西。 哎，我说，张哥， 他不是东西，先生，您是东西， 哎，真是， 他不是玩意儿，先生，您是玩意儿， 我更不是玩意儿。 您说这道 啊， 我去哪玩意儿？ 哎哎哎，小伙子 啊， 你去哪儿？ 大悲院。 大悲院 啊， 没这么远。 他是 你坐汽车过金刚桥，一拐角就到大悲院， 就这么近呢？ 哎，对， 我给您鞠躬了。 哎呀，这、哎、不到劳驾了。 我可把这实话骂出来。 哎，我呀。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的快乐之旅，我要带各位周游世界，确切的说是通过今天几段有关地理的相声来周游一下世界。刚才您听到的是一段童守本和范振钰合说的地理图，这段地理图具有浓厚的天津特色。童守本与范振钰在表演的时候并不急于入活，这儿的入活是相声用语，指进入相声的主要内容。他们先为相声的主题念白地名做了大量的铺垫，使得整段相声故事性更强，更合理，也更具有可听性，然后才慢慢的开始贯口，最终一气呵成。好了，说了这么多，咱们来听一首歌曲，来自张学友的《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歌曲过后请您稍事休息，我们的娱乐大篷车马上回来。 吃着那汉堡包，却想着睡觉，在 Chinatown 去找那家乡的味道，整天驾着车在那花满图画的街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远不远，只有声响的摆设在我心里面摇晃，整天驾着车在那 ABCD 的街上摇，快乐不快乐我也不要知道，纽约的司机坐着北京的梦，你每个笑容还在我脉搏里颤动，小小的车挤在弯弯窄窄的路，感觉就像那高速公路飞跃的风，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每一朵白小小的车拥有宽宽蓝蓝的天空，像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

走临河，登考石子山，宁夏银川市，过中宁，走甘肃青海，西宁市临泽酒泉玉门安西游，星星峡进新疆， 进新疆了， 阿弥镇西，说和乌远乌鲁木齐，大阪城吐鲁番，突破去库米什烟旗库车温宿泽普于田，过昆仑山进西藏，多姆拉田泉查木多查木萨奇齐木萨尔拉萨木都贡卡木马岭进西康泰照呵，由昌都往南走巴塘里塘鸭龙江仓定卢定过大渡河到雅安走四川成都府奔简阳资阳资中龙昌龙昌永川江津到重庆贵州遵义贵阳关索岭上境关到云南 哦， 则昆明开元往东走文山燕山塞州进广西百色平谷南宁市柳州桂林进湖南省安东红桥衡阳市往北走长沙岳阳进湖北省武汉桑州武山关孝感信阳县翠山驻马店燕城灵隐到郑州嚯安阳泗水 啊 洛阳渑池陕州灵宝潼关华阴县 到陕西了 渭南临潼西安市咸阳耀县甘泉阳安绥远人龙门过黄河到山西省离石县 哦 平饶榆次 啊 太原市邵阳平定州景靖石家庄上京市新乐望都保定府深武姚安河间府清县沧州南皮东光到山东德州玉城济南市 哦 党家庄上下万德界首泰安东北浦吴村曲阜兖州府藤县宣城到江苏省徐州南宿州安徽蚌埠合肥芜湖江宁南京市龙盘下北丹徒镇江新丰丹阳吕城长照横林石塘湾无锡望亭苏州外子塘正义昆山陆家浜安平蓝翔登州到上海游宋江嘉兴杭州瑞金对福建滇州连城三个南平从福州泉州金门厦门半山到惠阳广州市过珠江开辟阳春雷州海南岛过东京湾到越南河内出国了 老挝 上开罗曼谷缅甸仰光国孟加拉湾到印度、 哦、 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穿过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德黑莱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安卡拉往北过黑海到苏联到欧洲了乌克兰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罗的海芬兰瑞典斯德哥尔摩挪威丹麦德国柏林波兰华沙捷克斯法克匈牙利布达佩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索菲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阿富亚德里亚海意大利罗马瑞士萨丹西巴黎马赛地中海直布罗陀葡萄牙里斯本西班牙往美国英法海峡英国三岛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冰岛过大西洋到美洲加拿大魁北克纽芬兰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距离各地之间洛杉矶墨西哥中亚美利加蒙的麦地亚去拉布拉多河好好好好巴拿马、 啊、 哥伦比亚、 哦、 委内瑞拉基亚纳巴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到巴拉圭乌拉圭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智利圣地亚各购买之轮海峡走新西兰塔里马尼亚维多利亚穿过澳大利亚苏丹埃及埃塞俄比亚利比亚绕过好望角奔撒哈拉大沙漠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索马里百尼亚坦桑尼亚莫桑比给是马达加斯加 您瞧 回南洋群岛、 哦、 苏门答腊爪哇新几内亚西里伯婆罗洲苏禄海菲律宾马尼拉吕宋台湾台州基隆琉球半岛纳巴刀日本九州岛长崎东京大阪韩馆下关北海道千岛群岛克罗加半岛库页岛乌苏里江海参崴日本海进朝鲜釜山大邱汉城平壤新义州过鸭绿江回中国的丹东市 回国了 往西走 哦 凤城宽甸通化柳河梅河口梅龙吉林额木东化延吉双河镇、 啊、 宁安牡丹江佳木斯汤原通河本至巴彦哈尔滨绥化海伦北安克山富裕齐齐哈尔进内蒙 哦 波克图海拉尔呼伦诺尔阿尔泰山乌兰浩特陶南开通双辽四平地德库门铁岭子乱石山新城的文官屯沈阳皇姑屯把三泉巨流河新林白旗土绕阳河万景卧铺嘿大县山青锥子沟帮子大林河双阳店锦州松岭门朝阳县叶百寿平泉热河承德镐平古北口石泉密云县平谷县玉泉奉化千南黎玉山海关秦皇岛北的河昌黎鞍山玉门牛果庄安平佐治唐山西武庄五彩张家湾进通州八里桥杨达三间房定福庄大王庄十里铺慈云寺红门小都店胡锦楼东大桥进北京朝阳门建国门北京站北京站口王府井这才回到北京天安门回来了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这里依然是由韩涛为您服务的娱乐大篷车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传统相声地理图的一种改良版本在众多改良版本中有一个人对地理图这段相声的贡献最大